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好，欢迎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宋阳。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论论。 今天继续来说我们这个2021年的盘点，就是突破。与这个运动项目的运动个人的在2021年的这个突破，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些突破上找出一些共性啊，这些共性呢能够助推同类的选手或者同类的运动，或者说让我们大众的只是爱好者多了解一下这些运动，它究竟为什么能突破怎么才能突破。我觉得可以通过这些人啊，这些事件的例子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今天我们说不是一个个人突破，我觉得应该算是一个叫做一个队伍的突破。我也能拿出来说，毕竟呢，这个项目呢已经进了杭州亚运会。 对 啊，奥运会不说啊，至少它进了亚运会，我们且把它当成体育项目之一啊，电竞。2021年说有一天，这个全中国的大学生有一半以上彻夜未眠， 一直在欢呼， 还一直在欢呼。我说这什么意思啊？这哪场战役胜利了是吧？说是远在冰岛的中国战队，获得了世界冠军。 对， 这个事儿，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游戏， 获得冠军，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 全球总决赛， 获得了这个冠军哈，这是来自于中国的 EDG 战队。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突破哈，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电竞确实是一个新兴的体育竞技项目，但是虽然说它新兴，但其实年头也不短了，但是对于大部分的传统的体育项目而言它确实算是一个新兴的运动。其实我认为就是 EDG 这次的夺冠有几点哈，确实是比较大的突破。在第一呢，就是因为中国其实在这个项目当中一直都有着比较好的表现但是一直呢都感觉这么多年被 KPL 联盟是什么呢？就是韩国的这个联盟所压制我们知道这个 LPL， 换句话来讲，就是 EDG 是我们这个联赛推出的一个代表就比如说 TO 冠你代表这个英格兰，你就这个队是代表英格兰，就是英格兰的冠军是代表英格兰去踢 EDG 是代表中国的， 跟那边是代表这个韩国的队， 韩国的 一直都感觉被稍微在这个项目上被这 KPL 压制压了一点风头今年是感觉确实有一个突破这个荡气回肠，被压了这么多年有一个突破荡气回肠 所以说到这个电竞这个项目，就是大家都玩过电子游戏，大多数人我就都玩过电子游戏从原来最早的这个 星际争霸 单机游戏那种叫单机游戏星际争霸红色警戒三角洲部队， 对， 三角洲部队那会儿就开始出现局域网联网了，就是一个这个那会儿叫什么，网吧现在也叫网吧一个网吧，它实现的局域网已经可以实现三角洲部队的联网，后来就到了大学的这个局域网什么这 BBS 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各大网站开始约战，约战就是在这个局域网里边的实现这个电脑游戏，后来就 PC 端一直到咱们现在的这个移动端手机端就是电子竞技游戏可以说无处不在因为电子竞技游戏我觉得现在又出来新的这个叫做二次元是吧，我觉得是跟电子游戏一定是有关的二次元的这个发展行为新的一个热点，我们再回归到这场比赛当中的突破为什么中国队的这次有突破为什么呢强大的中国互联网这几年的高速成长以及5G 光纤时代的到来你说有没有关系，绝对有这个关系， 是没错 你很难想象说我是在一个穷乡僻壤里边根本没有网站，甚至我还要需要用那个咱们原来的叫调制解调器不断上网那种东西上网你可以玩游戏 是 不可能，它跟这个科技的发展一定是直接相关的， 没错非常好的，而且非常好的这个科技发展带来非常好的这个群众参与度这也是很相关的。我不知道宋阳这两年有没有去过网吧，现在 都不叫网吧了，叫网咖了已经。 哦，网咖， 网咖，这两 年是网吧加咖啡吧。 反正是那个咖字啊， 还是网吧里边只能来大咖 啊，网上只能来大咖。我是这两年大概两年前左右啊去过一次。当时 我好多年不去，十几年没去网，不知道现在什么样了。 哎呦，这个我那时候去就很颠覆了， 颠覆。 我感觉里边就是跟酒店装修的一样啊，里边的食物啊，包括卫生环境啊，就咱们这一代人啊，或者说比咱们更上岁数这一代人，可能现在想起网吧，可能还是 脏乱差啊， 以昏暗的灯光， 没错 啊，里边充满了各种 烟味儿 啊， 一进去之后一身油， 然后充斥着这个大量的方便面的汤跟地上撒着啊， 方便面汤，然后那个抽烟的那个烟蒂烟头 啊。哎呦，现在去看 太脏了，我不爱去那地儿。 现在去看，完全不是那样， 是吧？ 啊，特别的干净，而且机器运维的非常的好，不只是这方面，而且它各种软件方面，那么提供的餐，非常的规范。基本上你要想泡面，还可以给你泡，但是都有各种很好吃的，比如说 好吃的泡面、 盖饭呀、盒饭呀，啊，甚至说像牛排啊这种餐，在里边都会有各种的酒水饮料。整个的环境非常非常的整洁，而且人就是，反正你去上感觉， 是吗？ 很亮堂，很舒心， 很享受， 很享受啊！这是跟 走， 哎，这是跟我们以前就是印象当中的完全不一样。 那我得去一回， 哎，可以去体验一下。而且啊，现在基本每个网咖都有什么呢？都有专门的一部分区域，就专门辟出来作为对战区域，几乎每一个都有。我那时候大概两三年之前去了两三家，每一个都有。像之前我们去纳布，不就是咱们这样说打网游嘛？比如说一个网游，为什么去网吧？因为网吧的网速快点啊，这个条件比较好一点，我不至于在里边有很多人做任务的时候卡了，对吧？现在已经，我就跟那个时候我们去网吧的需求不一样，有很多这种所谓我们的业余战队，我去的时候就看见过几个，一看就不是职业的，就是业余，我们几个朋友组的战队，就真会去到那个区域，就专门的，它是一个非常， 我明白了， 一个典型的一个对战区，就是这边五个，那边五个，你两边坐一排，就是跟线下电竞打比赛的感觉是一样的， 就相当于咱们踢足球找一足球场， 对，足球场，哎， 玩电脑游戏呢，不能在家玩，就要到那儿，那就是比赛场地， 竞技场地， 竞技场地，到那儿去， 哎，对，像很多几乎每个网咖嘛都有这样的 一小时多少钱？ 竞技场地，哎呦，现在贵了，那时候我记得十年之前 1.5-2块。我们上学那会儿， 嗯，现在 包夜包宿， 包宿，对， 刷夜到 包宿很便宜， 网吧刷夜包宿十几块钱吧， 包宿很便宜， 我不知道现在多少钱啊？ 现在贵了，现在一小时怎么着也得，我觉得20起步吧，差不多， 堪比建国门地区停车费， 建国门停车费一小时啊，但是条件确实也是非常好，而且还会就每个网咖就专门定期会举办这种线下的比赛啊，比如说他们那种月度的竞赛，在哪个周末。啊，我在这个每个周末会决出来一个周末的冠军，然后这几个队再凑上打一个月度冠军啊，这种就是民间草根的，我们这种所谓叫第三方赛事，虽然它规模非常小，但是它已经其实，在我们的电竞爱好者当中，其实已经扎根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 对，所以说这个啊，我觉得就是，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周冠宇在 F1 当中能够崭露头角，离不开背后强大的资金助推。 是， 回到现在，我们说中国战队能够在这个英雄联盟，就是叫做，反正这也算世界级别的比赛吧，英雄联盟当中拿到冠军，离不开这项运动或者说互联网电子竞技在国内这几年的高速发展。你说这项运动有没有金钱的这个背后的，我觉得没有，这个跟 F1 完全不一样，就每项运动它差别太大了。你说需要给你建一网吧，不需要，买台电脑足以，只不过这些电脑的配置再高点，网速要快点，网速现在我觉得不是事儿，就是哪怕你花钱我弄了一个光纤专网，其实也能接受，就是作为这个咱们现在工薪阶族来说，或者说你稍微在北京已经站稳头角有收入，你喜欢这东西，你都能接受， 是， 对吧？所以它没有什么经济门槛，真正的大门槛是在哪儿？是在于背后的服务器、游戏的开发。那大门槛不需要咱们玩家来负担，谁呢？马化腾， 厂商， 哎嘛， 老马来负责。 啊，老马来负责，他来负责整个大的这个服务器的运维，以及游戏国外版权的购买。 嗯， 那就是上亿的，几十亿、上百亿的资金，谁来做？他做。 嗯， 我们去玩。 对， 但是，啊，这个职业跟业余，咱还要分开说。我们叫不要沉迷于游戏，必须在今天这节目跟大家来把这观点拎出来。嗯，有很多青少年沉迷于游戏，氪金玩家。 嗯， 我认识一个，朋友吧，我觉得他也在听我节目，就不点名说。 氪金 啊，氪金的厉害， 嗯， 氪金厉害。这个还好迷途知返 了 啊，还好迷途知返啊。我说你这个再氪下去。哎呀，就是说你倒不如说，因为这事倒不能把家财给氪没了，至少把你整个这个人的状态给氪没了。你看他天天在电脑面前，那你还能好吗？ 是， 脸色也是苍白蜡黄的，头发也变得稀少了。你在那面前，你还要保持精力，干嘛就喝咖啡呀，然后吸烟呀，就不良的这种生活的一种方式状态，其实人的状态就给打没了。 是。 啊，我觉得这个叫沉迷于网络不好。 嗯， 但是今天咱们说的是叫职业玩家， 电子竞技， 哎，两回事啊，一定要分开啊，把这两事回事分开。我们这个今天说的是职业的电子竞技，来说说他们。好了，刚才我们说基础条件已经好了，那他们又怎么成长起来的呢？ 嗯， 这些年来的国内的电竞比赛， 电竞比赛，对啊，其实现在说到比赛，就有这个很多可以说的，因为就是电竞。就是说，电竞什么会怎么称之为电竞？我们再先说回到刚刚那个问题，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在一定的规则条件之下，公平公正进行的这种竞技比拼，这才叫就电子竞技。说我们打一个，说我们去打一个网游吧，啊，比如说以前我不知道现在流行的网游是什么，我们小时候流行《 哈利波特》。 现在流行的是哈利波特啊，网游那个哈利波特也是带点 PVP， 就是带点电子竞技元素的啊，但是它不是一个纯电竞的，就比如说 它有成长性嘛， 有成长性，对，像咱们小时候玩那个叫什么网金，什么网络金庸群侠传传奇 啊，传奇 传奇啊，这种是网游啊，比如说魔兽世界啊，这种是属于 魔兽算什么？也算网游， 魔兽世界算网络游戏，但是魔兽争霸。啊，他在我现在听起 对战， 对，这是可以算这个电子，就是这个我们一定要区分开，就是什么叫电竞，就是你必须在一个公平公正的一个系统之下，双方有这种竞技对抗性质的这种比赛 叫电竞， 这叫电竞。 哎，所以你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刚刚又另外一个角度解释了那个叫做沉迷网络的事儿？ 对。 这大多数沉迷网络都是你说的网游， 网游，对， 就它有带有成长性的， 有成长性的， 你是要花钱去买皮肤啊， 哎， 花钱干嘛打扮你里网络这个人物的， 没错， 它并不是以对战，它有对战属性， 对， 但并不是以每场公平对战为目的，而是讲究我如何在这段时间把我的人物打造成一个多么多么值钱的一个人物， 对，没错， 这个叫做网游。 是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比如说啊，就是电子竞技是什么呢？并不是说哈，我是一个玩家。我想打的比别人都厉害，我想赢， 我花钱。 比如说我的这个技能，本来我只能打你100根血， 嗯， 我花钱了，我充值了，我购买它的升级版了，我就能打你200点。但凡是这样的，它都称不上是一个电子竞技 哦， 因为它不是在一个规范的公平公正的竞技环境之下， 明白了， 来产生的这种对抗。 那就是说明白了，就咱们所说的这个电子竞技啊，就是中国这一次2021年夺冠的这个。就比如说一个战队这几个人物一来啊，所有双方可选的人物他们都是一样的， 嗯，基本平衡，基本平衡， 哦，基本平衡， 而 且每个人物上面有没有说过多你能够花钱买到的属性， 对， 已经是在电脑里边匹配好的， 对， 你也知道他那人物的属性是什么，他也知道你这任务的属性是什么， 没错，啊， 所以你就通过选择之后，只不过通过你的排列组合， 不同搭配， 不同搭配排列组合以及你们的战术方法 是， 然后战胜对方， 对。嗯 啊， 不同的这个战术磨合啊，当然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然后我们就要说到这个比赛哈，其实，近些年哈，这个国内的电子竞技比赛其实发展的 也挺多啊，比如说像这个像英雄联盟的这样全国总决赛，包括前一段时间结束这个 TI 是 DOTA 这个项目的比赛哈，这是目前两个规模比较大的那种线上比赛。当然我觉得今天在节目里边想跟大家主要来分享的是很多的这种所谓叫第三方赛事。 嗯， 有很多朋友说什么叫第三方赛事啊，刚刚我们说到的这都不叫第三方赛事，因为他们的赛事主办方就是游戏厂商 啊，游戏商 啊，就是我是这个的产品方啊，我的弄的这个产品，然后我弄这个产品来搭建一个平台，你们来比啊，用我这个产品来比赛。第三方赛事举个例子，什么亚运会就叫第三方赛事啊，就是说他的赛事主办方跟这些厂商没有， 但他玩的游戏不也是这些厂商的游戏吗？ 对，他就是搭建起一个第三方平台，然后把这些厂商的这些产品、这些电竞项目，好，你们都到我这个第三方平台上来比。我们现在都在讨论这个电竞入奥哈，假设有一天入奥了，那么奥运会对于电子竞技这个概念来讲，也是一个典型的叫第三方赛事啊。就比如说我们节目啊也举办一个电竞赛事啊， 这叫第三方。 哎，我们就要去跟那些这个厂商去谈啊，我们说啊，我们要一个比赛，想这个用你们的这个电竞产品啊，来丰富到我们这个比赛内容当中，然后跟他们去谈啊，我给他能够提供给我什么样的服务，给我提供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器的支持啊，什么样的一个技术的支持啊，这个都是第三方赛事跟去谈的。第三方赛事的发展，我觉得在电子竞技的整个的发展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因为我觉得它走出了啊一个，这个再说远一点，其实它走出了一条电竞发展的一个新道路。因为其实在之前只有这些厂商办赛事的时候啊，其实有一个特别固定的一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厂商和这个参赛运动员，就是电竞选手之间，他们其实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也是我跟这个一位资深的哈电竞界的人士，他当时给我做的这个比喻哈，我觉得特别到位。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他们是一个广告甲方，就是广告主和代言人的关系。 嗯， 就是我作为厂商，我举办这个比赛，我为的是什么？其实它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卖这个游戏。 游戏 啊，我为了让更多的人下载我这个游戏，让更多的人来玩，跟我在这里边实现变现。 嗯， 而我搭建的这个竞赛的这个平台，势必会吸引全世界的一些优秀的这些运动员。这些运动员本身，他们也是体育明星、电竞明星，他们背后有很多的粉丝、很多的支持者，然后在无形当中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关系， 广告主和代言人。 哎，其实我就是搭建这平台，你来打比赛，就相当于你是我这个游戏的代言人。但是他们明面上没有这么说，但是给他们发的奖金，我看现在电竞赛事的奖金很高的，很可观的，都是谁出的？都是厂商出的。厂商就是其实跟我们花钱请明星来给我们做代言，你代言我这个产品，其背后是一样的逻辑。但是这样的逻辑其实长期发展下去啊，对于电竞赛事，也不能说是不好，但是会有隐患。就是一旦有一天这些厂商，他们觉得这个模式不行了，或者他们的资金链条出问题了，那这些电竞选手怎么，就是这个模式在现在这种， 我有局限性， 哎， 很有局限性，对， 是成立的。啊，但是未来如果有一天现在这个发展状况 再去发展， 没错， 很难再去突破。就相当于举个例子，就是你办这个比赛本身你已经带有它的就是叫做品牌属性， 是 你说其他品牌再怎么进来进不来， 因 为你已经有品牌属性了，我干嘛还要再进来呢？你只能自己玩自己的。 嗯， 你只能把自己这个事儿做得足够大， 对， 说我这是全球比赛，但其实你还是自己的比赛， 对， 你不是真正开放式的全球化， 是 啊，但是咱话题又说回来，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是一个战队的这个集体的突破，这个突破呢，它一定是有积极的一方面，它刚才我们提到了背后的原因，这些年来的互联网的成长，然后呢，这个互联网信息、电子技术的不断的成长，形成了这个突破。那这个突破呢，一定要带来未来的一些冷静的思考。于是我觉得跟这个比赛可能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但是一定是基于这些年来体现在就是网络游戏当中的种种的不好的事情。刚才我们说一定要把它分开嘛，就职业竞技叫电子竞技和这个网游还是要分开，但其实对于99%的人理解是一样。电子游戏， 对， 电子游戏这些年很多不好的发展，你看现在我们出台新的规定嘛， 对吧？青少年你不能超一小时， 有时间限制。哎， 十八岁以下不可以参与电竞的比赛。 嗯， 你必须十八岁以上。后来我就问了一个可以说电竞运动的，他不叫组织方，就是俱乐部的经纪人。 嗯， 我问他一下，我说那你看这个影响大吗？他说影响挺大的。 嗯， 怎么大呢？就影响到运动员的选拔。 嗯， 他说其实跟大多数的体育运动是一样的，就是电竞运动也有一个成长期。 对， 成长期需要训练。现在呢，这个规定十八岁以下呢，你就每天你玩游戏不能超过一小时，也就意味着你训练不能超过一小时。 嗯， 那你想十八岁以下训练不超过一小时，十八岁以上你当时怎么代表一个俱乐部去打比赛呢？那运动员你就培养不出来，所以还是对于整个这个行业起到了一定的，另外一方面的管理的作用。但是我说，那你说你十八岁以下可不就是要每天学习吗？那你每天要是去打比赛训练的话，你更多时间花在电脑上，你可不就沉迷网络了吗？除了你看你这个事儿还是没有理解。换句话说，就我们之前说那几期节目，那足球、篮球呢？你沉迷于足球， 沉迷足球， 沉迷足球， 天天去踢。 对，你沉迷网球，就电竞人，我们叫电竞行业人，还特别希望把电竞放为大众体育运动。 没错， 但是。2021年东京奥运会上，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对吧？这个，国际奥委会曾经的高官也说到，有生之年，他里面是不可能让电竞进入到奥运会的。为什么？因为电竞是以最终的叫杀戮， 嗯， 你以击倒、击败对方为最终获胜的一个条件。奥林匹克运动的体育价值是团结友爱， 嗯， 永远在一起，啊，是吧？一起向未来， 一起向未来， 这是奥运会核心的理念，不是说要击倒击败，而是讲究个人的成长。说你这跟电竞运动的这个整个的设置是完全不符合的。 嗯， 啊，大概是说了这两方面不同的一个观点。我们节目呢，倒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期节目，让大家呢还是能够，我觉得分开认知。 对， 一个是电竞是什么， 嗯， 公平的， 公平的 啊，然后职业的， 嗯。 电子竞技的不以花钱，最后你最后最终胜利， 嗯， 但是你确实是要在网络上花时间， 对， 你要训练， 嗯， 真正沉迷于网络的，大多数沉迷网络叫做，网络游戏， 对， 网游， 嗯， 成长性，花钱买皮肤，网游，嗯，我是觉得那东西， 嗯， 毫无意义。 对，而且现在电竞这概念出来之后啊，有很多拿电竞做幌子，说你干嘛呢？我打电竞的，但其实一看， 就网游， 是网游， 对吧？ 根本不是那回事儿，啊。 对，网游就毫无意义，真的毫无意义，就是还是多回归到现实生活当中来，积极的健身，努力的学习，健康的生活，这才是我们节目希望推广给大家的一个状态哈。当然，这电竞这事再拿说，确实2021年获得一冠军， 嗯， 背后的原因我们分析分析。让大家多了解了解，回声节目还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是宋阳， 我是论论，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 这一年， 我们拥抱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个拥 抱。 我是评书演员温振新， 我是评书演员林瑶。我们作为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对冰雪运动的热爱，对北京能够举办这么大的盛会，激动的心情和您各位是一样。 我们想用自己最擅长的评书艺术形式，来给大家讲一讲冬奥会的历史，讲一讲冬奥会里的这些项目，以及作为北京赛区之一的延庆区人民，在这次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从申办到建设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还有延庆的非遗项目喜迎冬奥的故事。 我的冬奥，我的表达。欢迎收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延庆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共同推出的系列评书《当风》，冬奥故事新编，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每天10:05到10:30，12:30到13:00，欢迎持续收听。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了实现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号召，咱们是各显身手。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零。 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 我曾经有幸参加过2届冬季奥运会，分别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和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印象最深的应该还是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因为那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有期待，有忐忑，有兴奋，有压力。当然，更重要的也是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我取得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奖牌。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将在张家口赛区的国家跳台滑雪中心雪如意举行，一共产生5枚金牌。跳台滑雪比赛分为标准台和大跳台，裁判会根据选手从站台到着陆坡的飞行距离和动作姿态打分。2022来张家口的雪如意，与我一起感受自由飞翔的空中魅力吧。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各位好，我是宋阳啊，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听得懂的冬奥会啊，今天我们继续来聊冬奥会的项目，依然请到的是这个系列节目的我们长期的嘉宾啊，他对冬季运动项目非常的了解，对体育运动呢也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哈，善于讲故事又善于越野的曲怀。曲怀你好。 宋阳好。 我们说了很多的冬季运动项目了，今天我们再来说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项目。我发现咱们一开始的这个项目主要集中在这个应该算是什么，算是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有的项目，所以我们把它先拿出来说哈， 真的是。 所以今天我们依然说的是在1924年第一届冬季奥林匹克就有的项目，冰球。 对，我们从开始说这个听得懂冬奥会开始到现在，基本上 冰球、跳台滑雪， 对， 然后速度滑冰、 冰橇 啊，对，雪车、冰橇， 对， 这都是 第 一届第 一届冬奥会就有的，无论是表演项目还是正式比赛项目， 对， 所以说。也算是很巧合吧，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刻意的去寻找一定从第一届冬奥会就开始有的， 对， 但说明了这几个项目确实是 有历史， 对，一是有历史，另外一个它确实是来源于人们生活的， 来源于生活 状态的， 对， 一些比赛项目，所以说那么我觉得这几个项目，尤其像今天说的冰球， 冰球 应该大家特别好理解了， 嗯。 在整个冬奥会的所15个大项的比赛项目中，冰球应该称之为是最具观赏性的项目了。而且目前从前几年开始，国内的冰球的转播，北美冰球联赛 NHL 转播已经非常的多了。 NHL、KHL 都在转播，一个是北美冰球联赛，一个是大陆冰球联赛，一个是以俄罗斯为国家为主导的一个大陆冰球，另外一个是以加拿大和美国。 对，是的。所以呢，其实冰球大家特别关注的冰球就是这个比赛在冬奥会的，因为它是一个激烈项目，而且一个对抗项目，很对抗很激烈的一个项目，而且冰球被拍成很多的体育电影， 对， 冰球我打过， 嗯， 哈哈哈哈，其实说起来呢还是有切身的体会哈， 嗯， 这个在北京有一些打冰球的地方啊，我当时是找成年培训冰球的地方找了很长时间，后来找到了，也参与玩这个项目，我还自己买了这个冰球的球刀哈，嗯，然后一身的护具，钱没少花哈哈、 嗯。你家地方挺大，你家装备真挺多的，什么装备都有，我发现。 一身冰球的这个护具哈，后来发现这个还得上冰，不能这个东西不能生疏，很难，非常难玩。这个冰球， 我觉得可能对体能要求很高，应该是。 它不仅是对体能要求啊，太难了。 嗯， 就是比如说我们去跑马拉松哈、啊，我一年的时间啊，一年的时间、嗯，我可以从一个不会跑马拉松的人，我可能跑进330，有这样的先例啊，不是没 有 的， 有很多呀，很多这样先例。 一年的时间哈、 啊，这个一点都不夸张。这个， 但是如果说你想打冰球，10年。至少你要连续玩10年时间，你才能说真正的我了解，而且能够参与到真正的冰球运动当中，你能玩出一些感觉来。当然，你说我就上冰打个比赛，时间能不能短一点？3年，至少3年时间。我说一点不夸张哈。 嗯、 在之前的一个由这个全美体育记者发起的一项世界最难的。就有对人的身体素质要求最高的项目评选过程当中，冰球应该排在前三位。第一是拳击运动员，对人的要求最高，运动员素质要求啊，冰球应该排在前三位，非常非常难。首先你要具备滑行的这种能力，然后手还你要具备这个挥舞球杆，然后呢这个曲棍球的这种能力，集体配合的能力。然后大脑思考的能力，战术意识的能力，还有就是不断冲刺的这个能力。我一开始说了很多的冰球哈、啊，大家看到冰球球场不断的换人哈、啊，换人没有不受限制， 对，随便换。 在北美冰球联赛以及 KHL 冰球联赛当中，运动员上场时间有多少时间？足球运动员啊，上场啊，比如说我踢半场哈、啊，对吧？很多老爷不行了，40分钟哈、啊，45分钟左右。 对。冰球一共是三节，咱们先说说冰球一共是三节，总时间是多长时间？ 三节， 然后60分钟， 每节是20分钟， 对， 每节20分钟，然后一共是60分钟、 嗯、 啊，中间会休息5分钟、 嗯， 大概这样一个时间。当然，它也跟比赛级别不一样，有的比赛呢、 嗯、 大概只有15分钟，也有12分钟的比赛，就还是不一样。但基本上职业联赛是20分钟， 嗯，累计一个主力的运动员吧，主力运动员他累计出场时间， 我这么跟你说，他一次上场的时间。40秒到45秒，换人了， 就比赛时间对吧？ 就换人了。 嗯， 为什么换人了？体力不行了。 嗯， 就是一次进攻结束回来就换人了。 嗯， 马上换上防守的队员。 嗯， 然后防守改进攻换人了，进攻队员上说啊，那是不是进攻队员才会打球？方向波的不是，没体力了。 嗯， 就是他要求的运动员 冲不起来了。已经， 你上场45秒是全力 纯无氧。 纯无氧，全力冲， 嗯， 冲完之后你下来，然后换一批队员，所以他一般在进攻防守端呢，大概会有3组到4组的队员不断的这种轮换，他对体力的要求真是太高了。 所以就是像在美国呢，可能大家很多我们国家很多孩子送到去美国打冰球嘛， 打冰球 对吧？然后。在美国的说法就是，你要不送孩子去参加户外运动，要不送孩子参加一个集体项目的运动。 嗯， 那很多孩子就去打冰球了。 打冰球， 对、 嗯， 这个对孩子来说肯定是一种，一个是集体上的荣誉感的一种体现和培养， 嗯、 还有就是我觉得意志品质上的培养。 意志品质， 对吧？ 嗯，所以他的运动员要求非常高，太难了。然后先说到这儿，然后马上时间交给许欢，还是我们从他的历史来说，冰球它怎么来的？嗯、 冰球其实。从他的英文名字，大家能感受得到，他冰球其实来源于， 嗯， 路上的曲棍球，它叫冰上曲棍球嘛， 嗯，英文叫 对 ice hockey， 对 ice hockey，、啊、它叫 ice hockey， 嗯， 所以呢，冰球这项运动其实它的历史也算悠久了， 嗯， 冰球应该是从最早的时候是在19世纪， 嗯， 从加拿大。起源的，所以加拿大是 也是18几几年啊？ 对对对，6、7、18， 就现代冰球。 对，现代冰球，对现代冰球就是从装备上啊，从它的比赛规则上， 都是从起源于加拿大的。 加拿大， 对，加拿大有个地方叫金斯顿，对 ，Kingston， 对， 嗯， 这个地方。然后，当然说最早的时候是，很早的时候是在欧洲就出现过， 嗯， 这么个运动。但事实上，真正的现代冰球是从加拿大来的。 对，其实你说这段历史就看怎么倒哈、啊，就是因为你刚刚说它是从陆上曲棍球而演变的。 对， 曲棍球最早是从欧洲500多年前就已经有曲棍球了， 嗯、 所以你要说它从欧洲来也没有毛病。 对， 嗯， 而且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人特别有意思，可能他冬天，他可能夏天的时候打曲棍球的时候， 啊、 哎， 对 吧？夏天打完曲棍球之后发现，哎呀，冬天我还想打曲棍球，我们要挑战一下在冰上打是什么样子。 对， 对吧？ 对， 这个就很，而且曲棍球，比如说曲棍球那个球是真的是圆的呀， 曲棍球圆的， 这个、人类 滚动嘛， 很聪明啊， 得滚 啊。对，然后就聪明说，那冰上怎么打？就打圆球就没有意义了。 嗯，对， 做了一个 扁的， 扁的， 嗯， 圆形的扁的，黑色的一个、 嗯、 一个球，圆形的一个柱体，柱体，圆柱体， 嗯， 作为冰球， 饼 状，对对对，就很有意思。然后你说曲棍球，大家也看到过， 对。 球门场地，但曲棍球的体能要求就没有冰球那么高， 嗯， 对吧？因为它往返啊，攻防啊， 它 还 可以休息，因为场地大， 对、 嗯， 而且速度要攻防速度要慢很多， 相比于冰球慢很多。 那当然了， 嗯、 冰球因为它滑的还是靠滑的速度爆发力啊， 嗯， 初始速度很快的、哦， 嗯， 所以这个人类啊是很有意思，它要不断的在各种环境下。 挑战自己 去尝试发明新的 娱乐项目哈， 所以就冰球就来了。 对，所以大家我们中文翻译成冰球啊，很多喜欢英语的朋友啊、 嗯、 或者我们到2022年会有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咱们北京啊， 冰上曲棍球， 咱千万别说冰球不叫 ice ball， 对 啊，千万别说冰球 ice ball， 然后呢什么是 ice ball， 所以大家就问说为什么叫 NHL 啊， 这跟冰球没有不，这个 H, 对呀、 啊、H 是什么意思 啊？应该是 NBL、 啊、NBL 不是，它不是 ball， 所以说 NBL 是 baseball， 记住了 、对，所以刚才曲儿说呢，它来于曲棍球 hockey， 对 hockey， 所以它冰上曲棍球这样理解，不是冰球，冰上曲棍球， 对， 我们简称冰球，所以就是 ice hockey NHL。那个当时北美冰球联赛嘛，就是应该是北美的这个 National Hockey Legend， 对， 冰球这个联盟， 对、 啊、 联盟，对，所以说就是这么来的，叫冰上曲棍球、 嗯。 所以呢，现在就是在现代冰上曲棍球是起源于加拿大， 加拿大， 加拿大是一个传统的强队。然后刚才宋阳还说了一个， 嗯， 这个 K 联赛 啊 ，KHL，、嗯、 对 ，KHL 是 俄罗斯 。联盟联赛、 嗯、 那其实这就反映出来了世界上传统的强队， 嗯，对， 是苏联， 嗯， 前苏联， 嗯， 长期霸占冰球现代冰球的世界霸主地位， 哦，那会很厉害、啊、 长达二三十年将近， 红星队那会非常厉害， 红星队是最、 嗯、 历史上最厉害的职业俱乐部了， 嗯， 这是不用想， 对， 就是红星队，红色的队伍， 嗯，红星队， 然后苏联队在、 嗯 60、70年代，甚至80年代，甚至包括现在俄罗斯依然是最强队伍、 嗯、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个冰、 嗯、 刚才节目开始我说了一个冰球电影， 嗯 非常热血， 嗯， 就是讲的是美国从来没在世界舞台上获得过，为什么北美冰球大家以为是应该美国为主导，其实不是，是加拿大， 嗯，加拿大， 对，然后美国跟着蹭的热度其实是， 嗯， 然后美国从来没获得过冬奥会的冠军， 嗯， 都没获得任何奖项， 嗯， 80年冬奥会的时候，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 嗯， 掀翻了世界霸主， 嗯， 苏联， 当时的苏联， 对，因为当时这个是有背景的，美国人很会渲染啊， 嗯、 好莱坞的 一部电影是吧？ 对，因为当时冷战， 嗯， 美国和苏联冷战比的就是科技，比的是军事，然后在。当时如果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在80年是莫斯科冬奥会，莫斯科奥运会， 嗯， 然后84年是洛杉矶奥运会， 嗯， 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美国拒绝排队参加， 嗯， 因为冷战， 嗯， 84年洛杉矶奥运会俄罗斯啊、美苏联拒绝排队参加， 嗯， 冷战典型的代表， 嗯， 当时这个事件，然后在80年冬奥会的时候美国放了一颗卫星大冷门， 嗯， 居然掀翻了苏联队，霸主 冰球啊， 绝对霸主。 你说这部片子其实还有部电影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冰球的电影。你说这是以美国为主要的这个角色来拍的， 对对对对。 还有一部电影是专门讲这个，莫斯科 红星队 那部电影我也看过， 它就叫 Red Army 啊，对，好像是，我们具体名字我忘 了，就叫红色部队。 对，他们是专门讲那个红星队的一个历史，当时我印象特别深， 还是纪录片。对， 队员在比赛过程当中被撞伤了， 嗯， 腿部受到严重的伤。当时那个教练说：“你骨头断了吗？”“ 没断，干。” 说不知道，不知道，那我就认为没断，给我绑上绷带继续上场。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就那一段话，就主教练说的那一段话。然后还有就是主教练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在那个休息室里面说的那个话，就是说只有伟大的比赛才会成就伟大的人物。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比赛，毕竟成就你们。然后就大家有很多鼓励的话，很励志哈。 就我们发现，就是无论是就是在体育电影里面，很多无论是通过渲染也好，还是通过杜撰也好，还是通过真实的事件来的也好， 不叫杜撰，叫改编， 对，改编。这些就是尤其中场休息时，教练对运动员这种士气鼓舞的这种话语和这种气氛以及节奏。真的是能够让人热血沸腾。 对， 这个就是体育电影的魅力。 体育电影魅力， 尤其冰球这种， 冰球这种冲撞性太强的运动， 最后啪啪剪辑的那个视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全都是撞到护栏上的，互相挤。为什么冰球这么多护具？对吧？ 对。再说回到冰球啊，刚刚说到起源，那从曲棍球来，欧洲的曲棍球，然后传到了加拿大，当然是有一种传说啊，这种说法是从说英国士兵啊，是把这项运动带到了加拿大，然后在加拿大呢，由于天气的原因，冬天寒冷，那怎么玩呢？冰上，我们说干脆在冰上也玩玩这个曲棍球，慢慢演变成了这个冰上曲棍球 ice hockey 哈。 对， 我们再来说。1890年的时候，就有金斯顿，当时就有了这个比赛哈。那后来在1924年的首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冰球就成为了正式比赛项目。 是的 啊，冰球 对，六个大项中之一 之一。 对，而且一直到今天，那冰球存在了快100年，在冬奥会的历史上，必然它是有它存在的 对 价值和意义。 非常好看，非常好看，也非常好玩啊！现在在国内很多孩子打冰球， 对，是的，是的，包括很多的小的俱乐部，包括现在国内和北美冰球联赛就是合办的一些俱乐部，投资的俱乐部，都在有青少年队， 青少年队， 而且每年北京市冰球协会是有青少年比赛的， 有比赛， 包括。 奥运城市杯 的比赛会邀请国外的青少年队来 对 参加比赛。 中国孩子，中国队啊，我们讲 U12 以下的这个 现在水平很高， 打得很好。我跟那些孩子有过接触，包括采访过他们，一个个都是不仅是冰球上打得好，而且学习成绩也很好，就是在各个学校里边成绩属于还名列前茅的哈。所以这个东西， 而且打冰球其实还是也考验经济实力的 哦，很贵，相对来说比较贵哈。再说回到这个起源国加拿大哈， 对， 有一种说法哈，叫六个加拿大人里边就有一个曾经有过职业冰球训练的历史，这是一个加拿大 职业冰球训练啊 的历史 职业啊， 这个 厉害， 这个是一个加拿大人跟我说的，我当时说有这么神奇吗？他说啊，在我们加拿大。就没有其他的那个运动啊，就基本上就是冰球，就是冰球啊，就是我们一到冬天，冰期可能5到6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要在加拿大北部，那基本就是7到8个月的时间。 魁省、魁北克呀，那鹅毛大雪基本出门就是到膝盖啊，真的 对、啊就是、 太大了。 说我们从小就是在冰面上长大的，家人跟我说，我们从小就是在冰面上长大的，所以我们到了冬天就是玩，而都户外的啊。我们都户外了，就是玩冰球，哎，玩那个 ice hockey， 所以六个人里边就有一个曾经接受过， 或者是专业训练吧， 专业训练有过专业训练的经历， 报过班，然后教练有队儿，他也参加过一些小的比赛。 我打，这是水平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在北京跟大家不叫打过，叫玩过哈，玩过一些这个冰球的这个业余的比赛，业余比赛里边呢，这个有这个。 各个行业里边的，也有在北京工作和生活的外国人，就有加拿大人，就明显就跟大学生跟小学生踢球一样，你知道吗？就一个人打六个，冰球几对几，六对六啊，咱们再说六对六啊，就是几乎一个人打六个。 这个而且老外的身体素质，你因为他是对抗项目，对抗很强的一个项目， 你根本对抗不着。 对， 你说我去撞，你根本撞不着他。 对，没机会碰，没机会碰， 都没机会碰到他啊，就那种程度。 对，所以说这个没关系。宋阳，你们这一代已经是没机会去， 没机会了是吧？ 争夺更好的比赛成绩了。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十年或者二十年，中国的冰球必然会崛起。 是吗？ 对， 我这一代就做好经济建设，让下一代打冰球就行了，是吧？ 因为其实中国冰球最巅峰的时候还是当年的女子冰球队拿过世锦赛的第三名 啊， 第四名。 其实在说到历史啊，这个历史咱们可以说一说。冰球还是我真是好好的去学习过一段时间啊，包括它的历史。中国其实最早中国男子冰球队取得过非常辉煌的成绩， 打过世界 B 组， 真的是辉煌， 非常强。C 组直接升到 B 组之后，当年的中国男子冰球队那多么振奋人心呢？ 在尤其是在我说中国男子冰球队的，就是茁壮成长一段时间，在1960几年到1980几年，中间有过一段时间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而且那个时候， 当时是以齐齐哈尔、黑龙江为主力队员来成立的这个冰球队。 那个时候是这样，我小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去公园玩的时候，有一波人在滑冰，一波人在那边打冰球，然后看打冰球的人明显比看滑冰的人多，因为打冰球好看啊。 对，再说点历史啊，这个还得益于这个。当时的我们说贺龙老先生，当时这个体育部嘛，贺龙老先生大力发展冰球，在1950几年的时候，全中国的第一块室内冰球场地就在北京 首体 啊，就在北京的那个 是首体吧， 应该是首体， 嗯， 全中国的第一块室内冰球场地，当时应该是为了迎接是 冬季运动会， 冬季运动会应该亚洲冬季运动会还是一个什么？ 不会，中国第一次成为亚冬会是在哈尔滨， 反正是迎接一个比赛，当时特意，这个请示拨款来造的这么一个室内的冰场，在咱北京。哎呀，当时这个尤其是东北三省的，就是还有室内冰场，都是夏天都是来北京来进行练。 对， 你想进首体滑没门儿，当时你说想进看看，那都 首体包括现在也是冬季项目管理中心的所在地，包括冬奥会的时候，北京冬奥会的时候也是冰球的比赛场地， 之一， 包括对首体的历史真是很悠久了， 很悠久， 而且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知道什么比赛场地吗？ 排 球比赛场地， 对吧？ 对，所以说首体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一块场地了， 中国第一块室内冰场啊，很有意思。当时有几位这个总是就是玩了很多年滑冰运动的老先生啊，跟我说这段历史，说当年有冰场没冰车，没有交冰的车，说这个冰场能盖得起哈，冰车买不起，太贵了啊，太贵了， 买得起马配不起马鞍嘛， 对，怎么办呢？就是当时用那个大扫帚 扫冰，对， 就是每次都打完滑完之后，然后浇水上来拿扫帚扫冰，拿小桶人工的啊，去浇水。说过了好几年，当时才是买了第一台浇冰车，也是中国第一台浇冰车， 很贵的， 就在首体。所以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冰球的历史啊，当然说打得好的一定是在东三省，当时的黑龙江哈、黑吉辽哈那一块，可是发展历史一定是离不开北京。 对的，而且真的是，我觉得像冰球这种运动，真的是一个我们俩常说就是一个国力、一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象征，就是真的是大家最常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消费升级之后，那安居乐业之后，那他干什么呢？那可能你可以选择更多的运动项目去参与， 对吧？对， 那有现在比如说很多地方冰场，连五棵松都有冰场，对吧？ 对， 以前有在气膜里，现在就直接在室外了， 花溪 life 的那个冰场。 对啊，所以说就是大家可以选择的地方太多了，然后机会很多，大家都可以去参与。 对，